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请您欣赏首届中国评剧节闭幕式上演出的评剧《冤家亲家》的下半部分，由河北省滦南县程兆才评剧团演出。在剧中，孙秀燕扮演王小凤，刘爱英扮演秋菊，毕恩亮扮演王小丽，赵广义扮演张大刚，王玉平扮演兰花，翟进友扮演张玉昌，何涛扮演王友山。 秋菊， 大干哥， 听说你病了，我们俩来看看你。 我没病。秋菊呀，有啥心事能告诉姐姐吗？ 小凤姐。 Thank you. 像我爹又倔又犟的人。 别看玉昌大叔又倔又犟，他可是个认死人。这件事儿啊，非得要玉昌叔亲自提出皇亲。 他能愿意？ 哎，大当哥， 好，这个办法太好了。 啥办法呀？ 出局。 这个办法能成吗？ 能成吗？ 正常。大当哥，你陪秋菊坐会儿，我先回去。上的兰花婶来了呀，多心。 哎。那你写个纸条，我见了小丽。 还用写纸条？ 那显得多浪漫，小丽见了也亲切呀。 好，我写你。 家就是顶天的，唐山瓷器金边的， 见 的，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的。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洗衣机是大波轮掀水流，双缸自动甩杆的， 还有什么照相机、健身器、摩托罗拉、VCD，都是好玩值钱儿的。这简直是他妈贩卖人口！ 是， 他就是拉着那轮放心了地，他再也买，他买。 你不嫌贵？ 他买不起。 就是嘛。 你说咋唱啊？我是没词儿了。 和小凤鼓捣着兰花，保证的要彩礼，把亲事要还了。哎，那个兔崽子，我妈，我妈， 他爹唱着说。 我的老公公， 老头子，你 听我说话， 老头子，老头子， 你先听我说。 钱是张玉堂借的？ 是啊，他还说有时间找您唠嗑唠嗑呢。 他这是良心发现 呢。这就说明人家呀对过去的事儿不记得了。 好，这就好啊。 哎，玉堂大叔，这回可是面糊眼打苍蝇糊了不开了。 出啥事了？ 他们十里乡糕点厂订的工用合同还到期了，可他呀完不成任务，人家要罚他10000元，要不就告到法庭。 愁的他呀寻死觅活的，要吃耗子药呢。 爹， 哎， 咱得帮帮他才对呀。 怎么个办法呢？ 听说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还差400斤油，半个月咱两家小妹一起赚400斤油，还怕他出来吗？ 要是紧紧手，问题还不算大。 爹，哎，你叫小丽呀去告诉玉昌大叔，别叫他发愁了。 你爹，好，去吧。 哎， 小丽，回头啊找村长问问咱那贷款批下来了没有啊。 哎， 您真的决定把做邮绝技传给大刚了？ 那不是你决定的。 您不后悔吧？ 我不后悔。 爹，您可真好。 大笨，我来了。 好，快啊！ 爹， 点火炒芝麻。 我的大舅舅，买点礼物表心意，请，请就请吧。 我先出礼物，你看看。 哎。 Thank you. 候快收工，千万莫穿。记住了？ 记住了。 好，你炒一锅我看看。 哎， thank you. 25年， 好钢，接着我把祖传的秘方交给你，你要珍惜它呀。 大伯，你就放心吧。 玉堂老弟，他们哥俩的恩恩怨怨都是为了这个秘方啊。 好亲家，来，咱哥俩喝一杯。 好，咱们哥俩痛痛快快的 喝。哎。 听众朋友，评剧《冤家亲家》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欣赏评剧《闹阎府盘夫》这场戏的录音。在剧中，刘平扮演阎兰珍，傅家祥扮演曾荣。 房里直发呆，今天再把姑老爷 上有如贼巢。 姑老爷在房吗？ 阿哥， 参见姑老爷。 罢了，飘香来此何事？ 我们小姐命我送来人参汤一碗，姑老爷请用。 放在桌上。 是。姑老爷，我们小姐请你上楼叙话。 对你家小姐去说，我还要在书房读书啊。 姑老爷，我们小姐身体不爽，您就去一趟吧。 有事我自会上楼，不必再来相请。 姑老爷，您就去一趟吧。 无事，你就去吧。 姑老爷， 哎，太啰嗦了。小姐成亲以来，我已有十几日不曾上楼。他驴差丫鬟前来相亲，想来也非长久之计呀。冤冤夫妻怎和好，路是路来桥是桥。 Ooh. 被困，满腹的寒怨何日深、 听堂堂心中是 我逃出在京城，小生若得凌云志，定斩你奸贼不容情。 听爷爷来吃一惊，怪声堂上老主公，你不该欺瞒君王成全事，斩草除根太严重，伤他与我家结仇恨，怪不得官人见我像眼中钉。 严世蕃呐，严世蕃， 是我的爹爹来了。 你父子在朝阳间将兰真终身许配我，想靠我班子难上难，小生若有出头日，斩你父子才心甘。 朝中之人劝马惊， 叫马活人，倘若被旁人听了去，这冤家羊入虎口，性命难存。我只得进房去将他提醒。 叶兰镇呐、啊，叶兰镇， 他骂起我兰镇来了。 虽然待我情义真，怎奈是你我两家是仇人，忠臣不娶奸臣女，冤仇不解难成亲，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送你到尼姑庵中去存身。 我回家禀祖父， 小姐哪里，小姐哪里，小姐请进。小姐请进。小姐请来见礼。 官人请来见礼。 小姐请坐。 官人请坐。 还是来此地已久了啊？ 为妻我是才到此地，一到此地就唤你开门呐。 哦，你是才来此地，一到此地就叫我开门的吗？ 是啊。 哦，这就是了。 将门儿关上啊， 关上门好背书啊。 我呀不爱听。 你不爱听，我非叫你听听听。叶兰真呐，小姐，非是我不上楼去，你怎知我有满腹的心事呢？ 奸臣父子勾栏。 贵到哪里去了啊？ 严嵩啊，嵩啊，骂你奸贼老严嵩，横行霸道在朝中， 没错了啊， 也是犯赵文官，还有那狐假虎威也冒青，小生若得凌云志，定斩你奸贼不如此。 小姐，你听错了啊！ 严兰真呐，严兰真，虽然待我情意真，又怎奈你我两家是仇人，忠臣不娶奸臣女，冤仇不解难成亲，也只好一封休书休了你。送你到尼姑庵中去存身， 小姐，你听错了啊！ 颜容，不把实话讲，来来来，随我进严府见双亲。 是不得呀，不得。严府命难逃，父母的冤仇何日报？冤臣海底 高，看他把我怎开笑。 小生乃三边总指曾显之子，名唤曾荣，我家弟弟乃是一代忠良，不想 被你家祖父所害，将我全家满门抄斩，使我无奈逃出家门，更名唤姓，来到京城。自从与小姐成亲以来，非是我无情无义不肯上楼，你哪里知晓曾严两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你们九族之恨，他 羊若小姐，拉我金枝烟夫，定然是羊入虎口，性命难存。我若一死，岂不断绝忠良之后，灭了灯下后代，根表我父之仇，何时得报得血海深渊？何时能生？何患死而不惧？来来来，小姐头前带路，去至严府见过你家祖父，任凭发落。 从今后， 义娘子。娘子请坐。 官人请坐。 啊，娘子，只是家父之仇未报，还望娘子与我做主。 官人，此事事关重大，还需见机而行。但有一件，为妻我放心不下呀。 哪一件呢？ 官人说话以后要多加小心才是。 我以后多加小心也就是了。 听众朋友，刚才呢是刘平、傅家祥演唱的评剧《闹阎府》的片段。听众朋友，再见。 Thank you.